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专享马场 USB 俾 tips。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点解咁快出呢个 tips 咧？因为咧呢一节咧，我哋而家呢段时依家咧，我哋咧就要讲一讲下个礼拜二嘅赛事先。咁下个礼拜二系跑墨尔本杯啊嘛，因为咁嗰场就系受注，咁当然偏咩场次就未知啦。咁但系咧就我哋喺未讲墨尔本杯之前咧，其实因为咧。今日跑完呢一場呢、這個維省打比嘅賽日咧，因為有一場零至錦標同埋維省打比咧，其實都係墨爾本杯嘅一場進級賽嚟嘅。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兩場馬嘅頭馬，如果佢哋係贏咗嗰個身份，佢哋係有資格跑呢個墨爾本杯。當然佢係要俾一個特別報名費啦嚇。咁、我而家唔記得就係唔知30万定係40万啦。 不過贏嗰只其實本身已經喺個名單上邊㗎啦。 係啦，咁 所以就嗰筆特別報名費就應該可以 免咗。咁但係我真係講個規例俾大家知先。咁當然如果佢本身係有報名嘅，咁啊梗係 OK 啦。咁佢當然嗰筆錢就唔使俾。但係如果佢冇嘅話咧，咁佢就要另外再俾嗰筆錢。咁所以就要因為咧就要等呢兩場賽事。嗰、那個賽果有嘅之後咧，咁啊當日即係頭先晏晝即係嗰邊跑完馬咧，就隨即即刻就篩選咗最後嗰24匹馬，咁然之後咧就即時咧就做埋抽籤，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咧，咁所以咧就頭今日咧我哋咧就都比較匆忙少少啦，咁就喺啱啱都整到嗰個排位表俾大家睇，咁我所以咧就趁而家咧就俾個排位表俾大家睇睇先。佢個排位表係啦，嗱咁啊， 分兩張嘅呢、這個， 嗱呢個咧，我哋先上一版先啦。嗱，咁上一版咧，咁啊當然啦，掛頭牌嘅就係嗰匹喜達來啦。咁呢場馬佢係咩57.5公斤嘅。咁啊，舊年嘅盟主深紅晶石咁就56.5啦，二號啦。咁三號咧就嗰匹保濕氣，咁嗰匹保濕氣就係真係因為佢 56啊，都 係啦，都56嘅，因為佢郭士盾能夠力逼只雲絲仙子，咁梗係。咩56都好應該啦，咁跟住啦，呢、這個第四號馬咧就係嗰匹皇族統治啦，五號就木梨果啦，六號就係呢匹 Red Cardinal 一匹根本紅啦，七號咧就係嗰匹咧即係我白人嘅其中一匹，即係啱啱喺考 中產畫像 喺呢、這個 呢只馬兩歲嗰陣就贏呢、這個聖格盧兩歲。嘅一級賽嗰場2000米，咁啊跟住就八號就係前 開，你幫我講埋先好冇？咁啊跟住只中產馬將咧，其實咧佢就係喺呢個考菲爾德杯咧就跑過第三，咁然之後咧就即係。 咁樣再上嘅。咁然之後八號咧就係嗰只 Bondi Beach 啦，邦迪海灘啦。九號就 揾阿偉米高跑。 係啦，九號就係只大轟動啦。 咁啊揾潘頓騎嘅呢只。 係啦，咁啊所以潘頓就會落去啦。咁啊嗱，十號咧就係嗰匹 Venture Storm 咧，咁就係希斯嘅其中一匹啦。咁就南加暴風啊， 咁啊考菲爾德錦標亞軍。 係啦，咁啊呢只就輸俾雲斯仙子嘅。咁跟住十一號咧就係只酒吧旗啦，呢只老黃忠就犀利啦，第四年跑啦今次。 咁啊背湯尾操刀呢只就揾。 咁啊真係我都呢只馬我都要向佢致敬嘅，即係呢只咧即係等於咧好似呢個嘅紅色禮物咁樣啦，連跑幾屆啦。咁呢只酒吧旗我咧其實咧即係近年就跑得麻麻地啦，咁但係佢一四年嘅時候咧咁就跑第三嘅。咁啊跟住啦就係嗰只永樂飄記啦，咁永樂飄記咁跟住咧就。十三號咧就嗰匹大雀爺啦，咁啊十四號咧就另一匹我白人嘅馬巡邏兵啦。 呢只就前英國打俾亞軍啊，呢只 葉森打俾亞軍。 咁啊 book 咗史賓沙落去跑噶啦，已經。 咁其實史賓沙呢段時間都喺澳洲跑緊馬噶啦。咁啊十五號咧就嗰匹全盛期啦，咁呢匹就啊喺考菲爾德杯就爆大冷啦。咁啊呢只馬就搞即系咧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呢只馬係阿希斯獨資擁有。咁啊，亦都係咧，即係佢以即係獨資馬主身份，第一次就即係佢當然係以連馬師身份，又贏過好多次考菲爾德杯，但係咧佢呢次咧就第一次以獨資馬主身份就贏呢個考菲爾德杯，咁啊，即係咁啊呢場馬咧，佢就贏咗嗰場馬之後，咁就加咗佢即係罰榜加咗佢一公斤，咁就孭53kg嘅， 都係好輕 啊，都係輕磅嘅。咁啊，十六號咧就係嗰匹佳朗啦。咁啊，十七號咧就係平衡星座，十八號就堅韌不拔，哇！呢啲咩都毒死人。十九號咧就係嗰匹一看動人，嗱呢匹一看動人咧，即係呢匹沙升高機咧，咁就係阿 Cathy O'Hara 阿奧希拿咧，就喺嗰場咧就喺呢個跑菲爾德杯跑第二嘅，就跑入一個冷第二嘅。咁就二十號就紅艷碧，廿一號就何必選擇。咁啊，廿二號咧就重振士氣，廿三號就愛利明星， 呢只 咁我哋去埋下一個圖啦，下 廿四號嗰只就係凌志係 係啦，咁廿四號嗰筆廿三號筆愛利明星咧，咁就係即係佢贏呢個金明斯錦標啦， 就佢 係 排第二嘅， 係啦， 因為佢係金明斯錦標係直接晉級嘅， 冇錯啦，咁佢呢場馬就佢係贏呢個頭馬就入到嚟啦，咁最後嗰只啦山之音咧。咁就係啱啱 嘅凌志錦標 贏咗呢個凌志錦標咧，咁就攞到最後一場入場券，咁就以咁咧呢度咧就係嗰廿四匹嘅參戰馬啦。咁我哋翻嚟先啦。咁我哋係咪有啲片俾大家睇？ 係啊，睇下。 咁我哋不如睇下片先啊。 咁啊，首先睇一場金明斯錦標啦，佢就攞呢一場攞嚟晉級呢個墨爾本杯啦。咁啊，其實隻深紅晶石都有響度跑嘅，咁啊，但係就跑過第四啦。咁亦都係屬於叫做墨爾本杯咁一個比較早嘅晉級賽啦。而家好似包裝。系嗰件啊，唔係包裝，係啊，好似啊嚇。 唔係呢個直情係同一個馬主嘅，因為哈林啊嘛。今日輸咗啦，今日輸咗。 咁啊，阿美利星咁啊，贏咗啲愛物利星就贏咗呢一場馬，咁樣就2500，咁啊就直接就晉級啦，咁啊搞掂咗啦。哈咸村就冇佢份啦，就出唔到。好啊，就睇翻啱啱啊，睇一隻角，睇翻場角士盾啊，睇一隻保濕器啊，咁啊點樣力逼只雲絲先知？好啊，而家大家都係問一個問題嘅啫，佢3200到唔到嘅咁樣。 係 啦。不過老實講。除了歐洲那些代表之外，其實很多都是掹上來的，所以呢當年無犯區他都沒有3200場力，但最後都掹了回來 都跑到 第三了。基本上這裡墨爾本杯大部分的馬都有在這裡跑，這個考菲爾德杯就是說贏的那一隻就是希斯那一隻 Boom Time 那隻全勝 期，現在裡面捐出來的，其實哈林這場馬就是希斯說主力就是這隻，誰知道這隻就蹬了後面 了，現在就蹬了。另外呢就是中產畫像都跑到過第三的，樣就其實就呢只酷摩嘅馬啦，咁樣佢帶幾隻落去啦，咁樣 好多隻 啦，咁樣就好啦。跟住呢條片個質素就差少少啊，嗰場滿利谷金杯。其實呢三隻馬咧，就由即係酒吧奇案啊、Liberian 啊呢只，即係叫平衡星座啊，同埋嗰只大雀爺咧，呢三隻馬其實就係由大都會錦標鬥到依家呢四 大雀爺咧，就有啲混混地就冇乜位衝出嚟。 就呢四隻馬其實就由大都會錦標鬥到依家， 反而只酒吧奇案就走得靚啦。 係啦，咁咧跟住睇下只喜特來啦，就木下錦標啦，就1800。 而家鏡頭包尾喺外邊嗰只啊。 希特萊呢其實就講真啦，佢係嚟澳洲之前佢就跑真係跑過啲3200嘅，咁但係嚟到澳洲之後就變咗做一隻1800、2000馬啦，咁樣就長期就輸，都今年都退退地啦，有啲即係希特萊。咁好啊，跟住我哋睇呢一場啊，就雖然佢係一場讓賽，但係已經係一級賽獎金嘅500000獎金嘅勝利字大賽，就係喺阿菲爾士賽日嘅新舉行嘅一場500000獎金嘅賽事啦，咁贏嗰只就係大雀爺啦。咁呢個大雀爺本身就係、是、就係悉尼杯嘅大熱門，但係你知悉尼杯就取消過一次賽事，跟住重跑咧就跑過第三，咁亦都係一隻起緊嘅。嗱、都係啊，你大家見到就係、是、滿利谷金杯嗰三隻馬，其實就係都喺呢場 又 係喺翻呢度跑嘅。跟住睇下只考菲爾德錦，睇翻場考菲爾德錦標啦， 就 睇 馬就係嗰匹嘅佳力印記啦。係 啦，佳力印記。 但睇後邊嗰啲喎， 咁啊，但係就最緊要睇嗰只中產畫像啦，由2000。其實中產畫像3200嗰個場力，我都係有啲問題嘅，即係其實佢喺嗰邊都係2000、2400最好啦。佳力印記我諗應該就跑嗰場麥堅倫即係跑月尾，即係跑 禮拜六嗰日。 係啦，咁咧最後就睇呢場啦，東寶啦，咁啊雲斯仙子贏，咁亦都有兩隻喺度跑，一隻南加風暴又係希斯嘅啦。 六三嗰只就係保濕氣啦。 嗰只保濕氣就試咗一場啦，下場就喐手偷嘅嘢雲斯仙子啦，咁樣。咁啊，另外一隻希斯嘅嘛，但係呢一隻個場力就證明少啲嘅，即係呢只 Venture Storm 啊，即係呢只南加風暴。咁就東寶錦標，其實因為近年咧，其實就我同阿師兄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因為其實就冇嗰場麥堅倫，唔係應該麥堅倫就改咗喺墨爾本杯之後跑嘅，咁就變咗咧考菲爾德杯咧就取代咗以前麥堅倫嗰個角色啦。 唔係，係啦，都唔啱，都唔啱，因為本身考菲爾德杯其實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已經係一個。一個unique 嘅一個 咁啊，順便都可以跑嗰場嚟，他都得嘅。 咁但係咧，呢場考菲爾德錦標咧就變咗係重要咗啲啦，係啦。即係你講呢一場考菲爾德錦標就唔係考菲爾德杯，你要分清楚兩場賽事先。咁因為冇咗嗰個麥堅倫咧，你講得啱咧，就係話佢嗰個重要性咧就變咗呢一場係就是、相對嚟講重要，因為同埋個獎金亦都加咗啦。因為嗰場因為以前呢一場考菲爾德錦標嘅獎金係500000嘅啫嘛，咁今年加到個100000，咁所以你都睇到佢咧，即係嗰個重要性。咁同埋咧就係話冇咗麥堅倫之後，咁而家咧嗱，其實今日跑嗰場龍舌蘭錦標咧，其實咧就係以前嘅亞聯酋錦標，咁嗰場讓賽1600，咁而家就褪咗上嚟呢度跑。咁原本亞聯酋錦標咧就變咗麥堅倫，就途程就變咗跑2000啦。咁所以咧而家佢嗰個其實舊年開始咧，佢呢個 program 就已經係即係大兜亂嘅啦。咁所以咧你睇翻，好似頭先我所講咧，你見到頭先我哋見到啲我啲片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歐洲馬咧，其實佢哋咧其實係要比以往咧係更加再要早啲到澳洲。去再跑呢啲賽事，去攤著佢，然之後去跑嗰個長途嘅。咁因為都要過翻佢嗰個檢疫嗰條條例啦。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好似頭先嗰場考菲爾德錦標咁嗰只跑第二，即係啱啱嗰只嗰只乜嘢馬 ？Venture Storm 啊，南加風暴。 南加風暴啊，甚至乎咧古摩亞嗰匹嘅 中產畫像 啊嗰啲咧。嗰堆馬咧，佢哋都係要早好早嚟到咧，然後就適應。咁你見好似阿史賓沙咁樣，其實史賓沙都係呢幾個禮拜其實一直都係喺澳洲跑緊馬嘅。咁啊，好似上個禮拜佢又喺度跑啦，咁啊一路都係跑。咁好似今日咁樣咧，柏少雷又喺澳洲跑啦。今日即係玉馬謝杯都唔去啦，係咪？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秋季春季嘉年華嗰個編排嘅改變咧，亦都令到呢啲即係歐洲嚟嘅馬，即係嗰個成個部署咧，亦都係好唔同。咁同埋就係話咧，你好似今次咧，即係相對嚟講咧，古摩亞嗰個陣營咧，係比較係勁好多。 嗱，酷摩有啲咩馬落嚟啦？咁啊，中產畫像就54.5kg 啦。咁啊，攞只巡邏兵啦，呢只前英國打比冠軍，但就彎咗。 亞軍 啊，係啦，葉森打比嘅亞軍，咁啊揾史賓沙落去跑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就係著 賭王 Lord Williams 嗰啲啦，咁好似就係嗰只深紅晶石啦。 咁啊，另外就係、是、 嗰只邦迪海灘啊，八號 Bondi Beach 啦，咁其實都有好幾隻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陣你都睇到嗰個兩即係古摩亞嗰個陣型其實好大，因為你如果見到阿賭王阿 Lock Williams 著嗰啲衫咧，你就唔好以為佢係咩，其實佢都係你當佢有一半係古摩亞嘅都得噶啦。咁至於啦，咁啊呢個喜特萊啦，嗱咁喜特萊咧就據悉咧，咁呢匹馬咧就應該跑埋呢一場咧就應該都退役噶啦， 配種 係啦，就配種噶啦，咁啊留翻喺澳洲即係巴黎嗰度就配種噶啦。咁啊，至於你話呢度有啲咩馬係會跑國際賽咧？你係咪有 係啊？有個表啊，攞出嚟睇下，雖然好多都有 俾個表大家睇下先， 攞個表出嚟嗱，其實你哋係要留意咧嗰啲咧。其實如果在這裡跑墨爾本杯，你就要留意那些、歐洲那些馬，因為澳洲那些現在有那條禁令在那裡就很難下去的，一下去半年回不到去， 是的， 要隔離半年，那你變成就是哪些呢？那些皇族統治啊，那些 Red Cardinal 啊，那些這一堆，但這一堆很老實說、這一堆報名馬呢，你問我就算贏了墨爾本杯咧，佢真係嚟跑香港國際賽嗰場2400咧，我覺得都唔會夠考，因為而家香港評嗰個水準係越嚟越高啦。二來就係我墨爾本杯其實我就成日覺得係一場叫人人有機會，個個冇把握嘅，因為佢係跑洋磅，仲要跑3200咧，其實就係我自己形容就係人人有機會，個個，所以我開麥之前我同阿師兄講，呢場咧最啱就攞嚟夾錢賭嘅，因為咧隨時咧有機會咧嗰啲幾廿萬三重彩啊，百幾萬四重彩咧就係、 是、可能一蚊已經中，可能中得一蚊嘅啫咁樣啦。 因為好簡單啊，其實就係可以翻嚟嘅，就係呢一陣嘛，即、就、係、是、我睇墨爾本杯嗰、那個。睇法就係話，因為評榜員佢會係將嗰個馬每一隻馬佢俾一個榜佢啦，同埋墨爾本杯因為唔同嗰啲跑評榜嘅跑樣榜，佢係即係評榜員嘅責任就係adjust數每一隻馬都有機會。 所以我記得我舊年講呢一場馬嘅時候，其實咧我都同大家講咧，其實呢一場馬咧係即係充分可以表現到澳洲評榜員嘅功架。的一場賽事嚟嘅，就係、是、正正如你所講啊，佢偏佢嗰啲磅位嘅幾多馬讓咩幾多磅讓幾多磅呢一樣嘢咧，佢哋係做得好嗱，好 當你度呢一場馬嗰陣咧，例如我話，即係例如先我講啊，我中意深紅晶石，我上年冠軍，跟住我就會話，喂阿哥56.5kg喎，好重磅喎、啊，阿哥。咁跟住我哋就會咁有陣時又度一啲輕磅啊，例如你會諗嗰只亞美利星啊，咁樣講，即係愛麥利星啊嗰只。喂，級數差啲喎，佢三級賽冠軍嚟嘅啫。你其實要諗呢一個問題嘅，就係會話，當你要重磅嘅就嫌佢，你有級數嗰啲就嫌佢重磅，但係冇級數嗰啲咧，輕磅啊咁，但係嗰啲級數嘅，所以你變咗就係話，我哋仲記得有一年咧，就係彭盛貴就贏嗰年啊，即係佩尼嗰啲。 舊年 其實因為 前年都前年， 你大家記咁嘅人多馬跑。大長途你知道大長途跑的 pacing 是很重要的，多馬跑大長途還要跑樣榜，其實邊雙就是說你入直路誰找到個位先走出來先呢，那個就是即好像彭成貴就佩尼那樣，他這麼好彩入直路打個給個 他直頭沒有找個位，是天然有個位給他衝我出來，那就贏了， 沒錯 啦，啊，所以其實就選擇範圍其實就真係我記得我上年賭呢場馬，我揀八隻馬買 Q 互村啊，我都做唔到，即係其實係好高難度，所以 呢場馬梗係唔易。 係啊，即係呢個係我形容係全世界最難度嘅。 同埋一樣嘢啦，同埋一樣嘢啦，其實咧好多年前咧都有隻墨爾本杯盟主咧就嚟過香港跑香港， 叫做爵士啊 ，Rogan Josh 就係爵士啊， 但係當輸到 梗係輸到瞓喺度啦，因為當年呢只馬佢都係咩中低榜贏。咁啊，亦都係咁講啦。嗰場馬素爾，即係當年佢係馬素爾幫佢贏，馬素爾贏呢、這個阿 John Marshall 贏呢個墨爾本杯，跟住就嚟香港啦，成日嚟跑啦。咁當然最後又真係輸咗啦。咁但係就真係可以話俾你聽咧，即係咧呢一場馬咧，其實就即係我都即係好似阿拉拉之前咁講，都係一即係水準就未必係最高，但係咧就絕對係咧係好考，係絕對係可以睇到評榜員點樣去稱嗰啲馬。咁啊嗱，其實呢一場馬咧，嗱我就即係都叫做俾一個初盤俾大家睇啦，即係初俾個初盤俾大家參考啦。咁其實咧，即係都唔算係正式貼士。咁但係咧，如果你要睇， 我哋墨爾本杯嘅 tips 咧，咁就要留意我哋嚟緊下個禮拜，我哋會喺個網度咧，會即係馬場 USB 個 fan page 同埋猶大專業個 fan page， 我會將嗰場墨爾本杯嘅心水會俾大家參考嘅，咁啊大家留意。但係咧，我而家俾個初盤大家睇睇先。咁啊，當然咧嗱你睇到嗰啲歐洲馬嚟過嚟部署咧，其實咧好多時咧佢哋咧就唔會，因為咧就是、一啲咧過咗氣。過咗氣啊嘛， 即係永樂 QK 嗰類啦， 或者係勇騎兵啊，係咪勇騎兵？巡邏兵 ，sorry， 巡邏兵嗰啲叫做過咗氣，亦即係以前係一到成年係好有名氣，但係就叫做過咗氣嗰啲，因為嗰啲過咗氣嚟跑咁樣，最唔使孭到咁重磅啊嘛，即係因為佢如果你攞翻佢當時全盛嘅賽績嚟，咪冚唪咪要孭榜頂咯，咁咪更加冇著數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嗰啲歐洲嗰啲其實嗰啲歐洲陣型其實佢部署呢啲馬咧，其實就好叻呢樣嘢嘅，即係好似茂寶強者嗰啲咧。 最經典有一個例子咧，就係好耐之前嘅墨爾本杯，仲記得奧禮華跑一隻叫做 Mass Media 嚇， 傳媒之迷， 係啦，傳媒之迷叫做佢咧就孭119磅嘅啫，我大約個磅就係、是，但係佢攞住嘅職咧，佢其實就攞住咁。當年仲有一隻馬叫做永利來啊，永利來就咩榜頂？但係其實喺同一場馬嗰度跑咧，即係喺歐洲跑咧，永利來係跑到只傳媒之迷冇得跑嘅。 冇錯。 咁但係一落到去歐洲就攞咗個讓榜咧，咁就嚼你啦，可以。 咁當然你都要理解一樣嘢，就係咧嗰個練馬師叫做維爾德。咁惠爾德贏呢只傳媒之迷之前咧，有一隻叫做好收成 Vintage Cop， 近能佢哋贏過墨爾本杯嘅呢個練馬師，所以佢係完全係熟悉到咧點樣去應該係擺啲，應該係揾啲咩馬嚟跑，同埋要做一啲咩嘅賽績，令到佢喺即係嚟報名跑咧，佢可以唔使孭重磅嘅。咁所以咧，所以依家你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歐洲馬咧，其實就係、是、都係跟緊呢個。 嗱 ，Cromwell 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重磅。中磅、輕磅佢都各把一隻，重磅就是中產畫像，中磅其實就是巡邏兵啦，輕磅咧就係嗰只 Reciting 啊，叫做，哎呀，我唔記得咗佢中文叫咩名。就兩隻就個仔練嘅，一隻就老豆練嘅。嗰只 Reciting 就揾阿白布朗跑嘅嗰只就係。 咁所以你就睇到咧，嗰啲所謂嗰啲歐洲代表咧，佢哋就係咁樣部署呢啲咁嘅馬，即係揾一，即係用一啲即係相對有長力嘅賽，即係跑長途、大長途，但係咧。就是一啲叫做 open quality handicap 啊，或者甚至乎話表列賽嗰啲，即係又跑得近，咁佢就已經知道，即係起碼佢哋已經係計到條數，我帶呢啲馬嚟。你澳洲你俾翻個輕中中低榜我就已經夠你夠同你呢扎澳洲所謂嘅長途精英夠冚噶啦。咁所以你睇到咧，即係近年其實即係就算你話，就算唔係話外國代表贏，甚至乎你話好似希斯今次有一匹嗰匹嗰匹 Venture Storm 啊，即係呢只嘅南加暴風。嗱咁呢只南加暴風佢都係外國進口嘅，即係喺外國有一定嘅賽績，咁然後咧就部署。其實佢 plan 呢一隻馬嗰個做法咧，其實就類似係嗰只無犯區咁樣嘅部署嘅。咁當然啦，嗱呢只馬之後佢會點樣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咧，你睇到佢嗰啲 form line 咧，同埋佢適應嗰啲即係跑嗰啲賽事嘅適應咧，其實就係同無當年嘅 criteria 咧，當即係佢部署跑佢。呢只馬嘅嗰個舉動咧係好相似嘅，咁所以大部分咧呢啲咁嘅墨爾本杯咧，大部分就係一係咧就係外國馬匹啦，或者係進口又好，或者本身係外國代表又好，又或者咧係紐西蘭代表，真真正正澳洲本土嗰啲咧就反而就比較次要啲嘅，咁呢個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呢個我都係即係我都喺澳洲大嘅，所以我都睇咗好多呢啲馬，咁尤其是近呢幾年咧。大部分即係贏墨爾本杯，就算你話講緊末後夫人嗰啲繁花似錦啊，就算係茂寶強者啊嗰啲，全部都係外國進口嘅歐洲嘅進口， 好多嘅馬號咧，即係大約我冇記得，大約都係11至16號左右嘅。 咁呢個就 係啊，即係咁，即 係呢個我 就點解話11至16號咧？其實就是中磅， 係啦， 中低磅。其實我講11至16號大約嗰個位啊。嗱， 咁呢個我就冇真係考究嗰個 number啦。即係除非你有一隻好似大花，佢咁犀利啊！我重磅咁啊，點啊照贏啊！ 照贏咁同埋大花，就算佢係孭到重磅，佢到馬女都有得減磅噶嘛。咁佢都係又係受惠咗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嗱，今次即係我初盤啦，咁我就俾幾隻馬大家參考下啦。咁啊，第一咧呢匹深紅晶石咧。即系咧重磅我都要揀翻佢噶啦，雖然呢次佢系孭多10磅， 咁但係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呢匹馬咧，今次就換咗大圖理。嗱，如果係鄂禮華跑咧，反而我就真係信心麻麻啦。但係今次換咗大圖理，咁大圖理真係佢係咁耐係未贏過墨爾本，最近嗰次係其實中央公園幾乎放到。 中央公園嗰次係點咧？就係、是。南三高多芬有一隻馬退出了，佢中央公園本來攞嚟開路嘅，攞嚟係咁點知就佢主力嗰只 點知放下差唔多放到， 係啦， 跑第二嘅嗰場， 係啦， 嗰場就最近嘅啦。咁啊，之後嗰啲咩忠誠之子啊嗰啲就真係跑得麻麻地。咁但係呢次呢一隻咧，因為起碼佢咧佢即係攤咗鋪金明絲錦標啦。咁亦都係同埋呢，我唔知道呢個禮拜即係下個禮拜二個場地係會點樣。咁但係呢匹馬。即係今次佢換咗大圖理咧，我覺得係如虎添翼嘅。咁除咗呢匹之外咧，咁啊另外啦，咁我都要揀翻只中產馬將啦。咁呢只中產馬將其實就你睇到佢嗰場考菲爾德杯，其實就真係好唔好彩之下就咁樣輸咗。咁啊另外咧就另外一匹咧。就係睇下先啊！呢、這個永 樂驕騎， 同埋呢個大雀爺啦，呢個大雀爺亦都係啦。咁你睇到佢咧，起碼咧就雖然咧嗰場勝烈字錦標咧，佢就唔係一場 good back type。咁但係咧呢場馬咧就將會係 back type 噶啦。咁但係就但係講開呢個勝烈字都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咧，即係澳洲嗰啲咁嘅澳洲其實都有啲地方有勝烈字嘅，但係咧佢哋就充其量都是去到表列賽嘅啫，就未即係有啲就去過三級、二級，但係咧都最後都係搣柴嘅。咁但係呢一場咧，佢就應該係咧就因為要整一場就係話3200、2600嘅品俾嗰啲冇份冇得跑大都會嗰啲，就用呢一場馬嚟去睇。咁其實你知唔知道大都會以前個途徑就係2600？ 而家變咗跑2400， 而家就跑2400嘅，就好多年嘅啦。其實以前係跑2600，咁我而家再整翻一場，咁叫做呢個勝烈字。咁但係呢個勝烈字咧，就同英國嗰啲經典系列嘅勝烈字就冇乜關係嘅喎。咁啊，因為咧，大家都知道，通常如果講勝烈字，一定係同三歲馬有關啦，即係二千堅尼打比勝烈字，咁就為之三冠啦。咁你日本都係有呢一樣嘢咧，日本就只不過佢用咗第二個名啦，咁但係前身都係日本二千堅尼打比勝烈字。都是咁樣計，咁但係呢一場嘅勝烈字咧就冇關係嘅，即係如果你話用一場相似嘅咧，就係愛爾蘭勝烈字咯。咁愛爾蘭勝烈字就係全齡咩年紀三歲或以上嘅馬都跑得噶嘛。咁呢一場澳洲勝烈字咧，咁就係咁上下性質啦。咁但係咧就睇下佢咧出年會唔會升格啦。咁因為如果呢場升格咧，咁就變咗呢一場馬咧，咁就不但只係有啲練馬師可以名正言順攞嚟佈住他跑完呢場就直去墨爾本杯之外咧，亦都可以話呢一場亦都攞咗個 black tie 之後咧， 呢場馬應該個地位第日係越嚟越緊要。係 啦，咁啊攞咗， 因為特登係擺喺阿菲爾士賽嗰日跑噶嘛，係啊。 咁攞咗呢個地位之後咧，咁變咗就可能係一場 Melbourne 級嘅進級賽啦。咁個頭馬就可以直接入圍啦。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就都要值得嚟遲少少，即係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澳洲嗰邊嘅情況啦。咁頭先講咗幾隻啦，大雀爺咧，咁最後咧就俾多講多一隻咧，就都值得呢一隻都值得參考一下嘅。咁就係嗰只即係 Boom Time 啦，呢匹全盛期啦。嗱，咁呢匹全盛期咧就據聞咧就報咗名跑日本杯。咁咧就嗱，記得咧希斯咧就當年咧就憑藉請放鬆咧就贏呢個日本杯。當年佢就係著翻呢一件衫嘅嚇。咁而家咧又係用翻呢件衫。咁啊當然啦，佢去唔去跑我就唔敢講啦，我就唔知對頭係咪真係去跑啦。咁但係佢真係報咗名。咁但係佢嗰場考菲爾德杯咧，咁啊有少少賺咗榜之餘咧，其實就個。即係有少少夢幻形勢，咁但係咧佢只要攤咗鋪啦，咁 而家都係加兩磅啫， 都係，但 係 係啦，就係因為佢加磅加得唔多，咁佢都係孭翻輕磅，咁今次就都係揾翻阿 Paris 跑嘅，咁所以咧就呢只馬我覺得咧都有得憧憬下嘅，咁所以呢一場嘅墨爾本杯咧，咁我初盤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嘅。咁就係隻深紅晶石啦，跟住就係呢匹中產畫像啦，咁然後咧就係大雀爺啦， 我就喺啲輕磅區， 全盛期， 我就喺啲輕磅區嗰度諗嘅， 我都是那句啦，11至16號那個位啦，第一個位就要翻隻大雀爺啦，即係講翻就係、是，因為佢係悉尼杯，其實佢今年係有份跑悉尼杯嘅，咁大家都知道今年悉尼杯就跑下中途腰斬啦，即係大家都仲記得就係話 被逼再跑多次， 就係幾個禮拜之後再跑 一個禮拜之後， 係啊，咁啊結果就因為體力不計啦，佢始終有用力啦喺嗰度，咁啊佢只係跑第三，但係喺嗰陣其實佢係上得好快嘅呢只大雀爺。我覺得即係佢符合我嗰個條件就係十一至十六號嗰個條件。 同埋要記住呢件彩衣喎，嗱呢件大雀爺嘅彩衣就係茂寶強者嗰件彩衣啦，亦都係東瀛明星呢件彩衣咧，就其實咧就近年咧就買咗好多啲移民碼。咁所以呢只彩衣都值得留意。 另外一隻咧就係我會揀咧就係阿雷神嗰只何必選擇。其實佢咧就喺 Doncaster 咧跑場 Group Two 嘅三千六咧跑第二咧，而家孭到咁輕磅咧，咁阿雷神一早 book 咗嚟跑咧，其實就亦都係符合嗰啲贏墨爾本杯嗰啲條件。佢係 Group Two。佢 Group Two 上到名嘅，亦都係歐洲代表，咩到咁輕磅，其實亦都係值得睇。同埋另外咧就係 Kumo 嗰只 Reciting 啦，因為其實佢亦都係喺歐洲咧，佢咧就同嗰只佢咧佢係專係幫你攞嗰只。幫嗰只佐治勳章開路嘅，其實呢只嘢就係話，咁但係咧就 即係嗰只重振士氣啊！ 係啊，呢只佢幫，咁佢就而家佢因為成日幫人開路嗰個分，其實就低啦，變咗就係話個榜低啦。咁其實我就喺嗰啲輕榜區嗰度諗，其實好簡單嘅，就將我哋嗰啲馬量，我哋七隻互村買三重彩，跟揾人夾粉。揀啲冷嘅啫，所以我自己都係傾向墨爾本杯，唔會揀啲好熱嘅馬俾大家去諗。但係何必選擇？我估係大熱門嚟，我自己覺得。所以我自己都係比較傾向中意只大雀爺啦。另外嘅嗰只重振士氣啦，我覺得呢只嘢係酷魔三隻入邊比較 OK 嘅一隻嚟。 OK， 咁我哋講住咁多先啦。墨爾本杯咁啊，記得留意，記得咧下個星期一。大概星期一禮拜二的朝頭早咧，咁我哋就會將即係我哋個墨爾本杯就係得嗰場嘅心水咧，我哋就會鋪上個網度咧，就俾大家參考。咁大家記得咧，到時咧就上我哋猶達專業同埋馬場 USB 嘅專業咧，就去留意呢場墨爾本杯啦。咁啊，我哋呢節就講住咁多先。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真係講翻聽日嘅銀袋日賽事啦。轉頭見。